第101集，场馆的工程师。来人正是供应贤，虽然他知道供应贤很快就会出现，他也以为自己调整好了情绪，做好了面对的准备。可当供应贤站在他面前，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准备好。供应贤也看到了他，两人四目在空气中碰撞。供应贤神情复杂，他别开了眼睛，人一眼难受地垂下了眼帘。 啊，龚博士，你来真快。 我在附近。 此时屏幕里传来男人的低笑声。 你们此刻所在的红林体育馆正在举行一场跨年慈善演唱会，我决定送你们一份新年礼物，现在请听好了。 龚应贤循声看向屏幕，顿时脸色骤变，那副熟悉的鸟面具像一把刀一样捅进了他的心里。 现在距离新的一年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在场馆内放置了六枚炸弹，将在整点引爆。你们可以在倒计时结束前找到他们，但如果你们企图疏散群众，我会提前引爆。如果你们阻止演唱会进行，我也会提前引爆。毕竟我也想和歌迷们一起听宋巨寒唱歌呢。 日巡队，他会不会是在吓唬我们？场馆我们都检查过了呀。 无论你们相不相信，后果自负。去拯救吧，英勇的消防员和警察。 视频到这里戛然而止，唯有那副鸟面具凝固在屏幕正中央，眼睛的地方挖得漆黑黑的洞，深不见底。只听见了最后一段的供应贤指着屏幕颤声道： 这是怎么回事？ 仁义匆匆看了供应贤一眼。 是那个面具吗？ 是。 保安正在监控室值班，然后系统被入侵，播放了这段视频。 重新放一遍。 当视频重新开始播放时，仁义看了一眼表，他从休息室赶到监控室，看完录像已经过去了七分钟。现在他们只剩下53分钟来找到炸弹。他丝毫不怀疑紫燕说的话的真实性，因为他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这个组织的疯狂与残忍。龚应贤看完视频，脸上几乎毫无血色。 张队长，你现在有多少人手？ 15个。邱队长马上就到了，他带了仪器和拆弹专家，但紫燕这么有信心，炸弹一定不是轻易可以找到的。我需要你调集自己的所有人手，把最近一周场馆内外所有的监控录像都用最高倍速看一遍，任何不对劲的地方全都挑出来。 好，我需要建筑设计图。 孙定义马上将图纸递给了供应贤。那图纸厚达百页，根本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看完的。供应贤抱着图纸闭上了眼睛，心中默念着冷静冷静冷静。再次睁开眼睛，他说道： 场馆太大了，这样盲目找是找不到的，必须分析他的动机和意图，推测他可能会将炸弹放在哪些地方。 无论放在哪个地方，现在场馆内有3万多人，随随便便都能造成大量伤亡，我们赶紧组织起所有可用力量进行地毯式排查吧。 来不及，何况还不能疏散人群，万一他把炸弹放置在人群里呢？ 没错，来不及。首先我们要做排除法，排除他无法放置炸弹的地方。 我觉得不太可能在人群密集的地方，这次安检非常严格，不仅人和包要过机器，还要开包人工检查。舞台和看台设施简单，舞台周围和座椅区也都用金属探测器检查过了，这种情况要把炸弹带入或者提前安置在里面几乎不可能。 可以排除露天舞台和看台区。 李总，你熟悉场馆的设计吗？设计图我们看不过来了，我们需要有人帮我们找出哪些地方适合埋设炸弹，哪些地方可以排除。比如说电路、采暖、管道、排风，所有的东西。 我刚调来2个月，老陈，你一直在这儿了，你比我熟悉吧。 场馆我是熟悉啊，可我也不懂什么结构啊、电路啊之类的。这么大的事，我真不敢说我能帮上忙。 行，你尽力就好。 哎呦，哎呀呀呀！我想起来一个人，他肯定比我熟悉。 谁？ 场馆的工程师啊！ 现在叫工程师过来，已经来不及了。 他就在场馆，我看着他了，姓何。几年前场馆建设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跟那个大明星一起来的。 难道是何故？ 他隐约记得当年的八卦新闻提过何故的职业好像就是工程师。 对，就是何工。 去找他。张队，这件事不要扩散，不要引起恐慌，子燕一定有某种方法监视我们，等邱队来。 好。 孙迪、刘辉，你马上通知参谋长。 是。 龚颖贤和任毅出了门，直奔宋居涵的休息室。宋居涵的演出将在最后40分钟开始，一直到跨年，所以现在他很可能还在休息室。两人一路沉默，直到走到岔路处，龚颖贤才顿下脚步，他不确定是哪个方向。 左边。 龚颖贤却没有动，他的肩膀剧烈起伏着。任毅知道那个鸟面具对龚颖贤的冲击有多大，只是现在不是放纵情绪的时候。他很想安慰龚颖贤，就在不久之前他还有安慰龚颖贤的立场和资格，可现在。 颖贤，你没事吧？ 你先走。 他本就因为任毅的事而情绪敏感，又毫无防备地看到了那个童年噩梦中的面具。当那副面具在蒙尘的记忆中出现时，他拼命地想看清，却永远都不够清晰。刚刚他终于被迫看清了，在一个既没有心理准备也没有心理专家护航的情况下，这种冲击对他来说十分严重。与那副面具关联的那个地狱般的夜晚，熊熊燃烧的大火，惊恐的面容，痛苦的尖叫，全都奔涌进他的脑海。他身形一晃，赶紧用手撑住了墙。任毅担忧不已，他没来得及思考，已经条件反射地按住了龚应贤的肩膀。 应贤，你…… 龚应贤浑身一怔，那只落在他肩头的沉甸甸的温厚的手突然之间就成了他所有负面情绪的宣泄口。 不准碰我。 而后重重打开了任毅的手。任毅僵硬地看着龚应贤，他的心被狠狠地刺痛了，脸上亦是火辣辣的，他下意识地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姿势。 对不起。 他和龚应贤又回到了原点，不，比原点还糟糕，因为如今龚应贤是真的厌恶自己了。龚应贤看着任毅灰败的眼眸，心里难受极了。他多么希望任毅张开的双手是为了拥抱他，又多么希望自己能心无芥蒂地接受。他甩了甩脑袋，狠心转过头，大步离去。任毅强忍着伤心和难言的羞耻，快步跟了上去。